心里对你的思念。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喂喂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人山人

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。我多疯，我多乖，祝你最明白。我哭泣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

忙忙的我，大雨。

侵犯一遍一遍天空，画着长长